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第二节翻嚟，唔好嘥时间啦。你真系系咪好熟呢个界别嘅选民，或者你身边有几多朋友系呢个界别嘅选民呢？ 一个 你问我你问我啊？ 两位啦，两位啦。 我哋 可以唔照顾你噶嘛，系嘛？ 唔使照顾我噶，我哋小薯仔嚟噶嘛。 唔好咁讲啊！唔好咁讲啊！ 系我哋咁啊，咁其实咧，我哋戏剧界咧都有一啲搞笑嘢嘅，即系呢个界别上面，即系原来喺呢个体育演艺文化出版里面咧， 你应该多啲选民嘅，应该系咪咧？ 剧团系归纳去文化界嘅， 系啊。 即系佢唔系演艺界嘅成员嚟嘅，喺政府呢个政制嘅眼中， 系 咁啊，咁我哋其实咧有啲朋友已经开始着手去，喂，即系一年几两年前去谂啊，咁我哋点样可以攞翻我哋属于我哋嗰一票咧？咁样，咁就头先其实有讲轻讲少少嘅，就系话其实三个人咧就可以成立一个剧团噶啦， 而喂呢度有一个啦，已经系嘛，我哋有一个新嘅剧团。 系啦，咁再复杂少少咧，就系三个人咧，其实可以成为三个剧团嘅。 嗯， 因为嗰个剧团嘅组织， 其 实系要三唔同嘅单位。成立咗就得 嘅咧咩？系啦，头先讲过就系你成立咗一个团体之后咧，你就要申请一啲分定。 系咯。 吓，就去嗰、那个即系康文署嘅场所嗰度咧，去 book 一啲地方去做一啲同文化相关嘅 表演。 我推广戏剧咁样， 系 做戏剧研讨会咁样。咁其实都已经系一个。一个门槛嚟噶啦，你过咗啲门槛就可以申 请。但我做啲戏系咪要好合乎佢哋啲口味嗰啲先至可以批噶？ 咁又 即系嗰啲咩？我做套《大海航行靠舵手》咁就实批咁咯，系咪？ 唔使。 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呢个戏系讲咩啊？虽然未必系关事嘅， 你我可以介绍两个文仔嘅演员你识，我可以介绍两个文仔嘅演员你识 啊。我咁我死紧噶，系咪就唔批噶嗰啲啊？即系又要即系擦下鞋先得噶。 到今日為止就暫時就未係去到咁嘅， 咁我哋不如 咁到聽日係咪咁我就唔知啦。 我哋聽日快啲 係啊！你搞你搞， 但有另外一條件就係你都一年前開始去做嘅呢樣嘢， 即係登記之前嘅一年啦，你已經係要 active 㗎。 哦，咁每四年都有一次選舉。 系打断你，继续继续，打断你， 即系咁样咯。即系有啲朋友就即系决定用呢个方法去继续保持自己喺呢个业界里面做紧一啲推广嘅嘢啦。同一时间咧，喂，我做咗嘅嘢，点解唔可以换成为我喺呢个界别里面啲政治上面嘅权利咧？呢一票咧咁样，咁啊做紧呢样嘢嘅。咁但系你话即系整体嚟讲，系咪好有广泛代表性咧？其实就唔系嘅。即系我就觉得有好多。我哋戏剧界嘅从业员咧，如果真系可以生性性争争气气去做呢样嘢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 唔好咁 讲呢个数字， 唔好咁讲。可能佢哋之前睇新闻睇得比较少啫，你希望唤醒佢哋嘅良心啊嘛，佢哋不嬲都争气嘅， 系，我信你哋，俾个手指佢， 加油， 加油， 咁先啱啊！ 啲戏好屎啊，你哋。一定失敗啊！成立劇團。 唔係，我真係想問一個問題嘅，你有冇接觸過啲業界嘅朋友，覺得馬逢國有啲咩方面唔對路呢？ 哇！呢一個真係， 哇！屌多撚到咧， 真係都唔知由邊度講起啊！都唔知由邊度講 多撚到咧，真係。 即係其實業界有好多問題嘅，我哋而家，但係嗰個問題。大部分都系来自土地供应问题， 系 即系你知道， 土地 剧团租唔到地方， 即系如果真系我哋呢个界别嘅从业员咧，一定系好熟悉几个地方，一系观塘，一系就葵兴或者葵芳， 明白？ 再嚟就系新蒲岗，因为呢三个地方嗰啲工厦咧，其实里面有好多小型嘅单位系转换成为一啲排练室，或者我哋多数排戏都会喺嗰度出现， 即系唔系 band 房就系嗰啲噶啦， 系啦。 簡單啲嚟講， 呢個社會主流意見認為咧，廢青同埋做啲唔揾錢嘅行業咧，都會喺呢工下嗰啲細單位裏面揾到嘅。 在下都過過嗰啲日子， 不要再説了。 係，你繼續啊！ 我明明講不要再説了，你叫我繼續。 你繼續係你要喚醒翻我童年嘅唏噓。 咁其實呢啲唔同嘅單位咧，佢各自都面對緊一啲問題，即係 最緊要冇錢交租啦。 呢個第一啦。即係第二就係荷包光硬化，呢啲病呢啲算啦，交翻俾醫生醫啦。咁更加緊要就係即係嗰個工廈本身有個土地 即係有個土地嘅用途係規劃咗嘅。咁而家你做呢樣嘢到底符唔符合嗰個條例呢、其實每日都提心吊膽嘅。最近亦都我哋有啲舞蹈界嘅朋友咧，係俾一啲地政署上去查啦，就話喂，你呢個 studio 咧係不符合、那個、 走火條例啦，係嘛？ 類似啦，諸如此類嘅嘢，或者呢個土地嗰個用途啊， 靚 哇，嗰啲 唔係愛嚟做演藝嘅， 嗰啲好易中招啊，係啊， 係啊，咁你點樣定義咧？咁樣即係好似之前都有新聞報道過啦。 佢平時擺個 stage 係貨倉咁樣咯，係嘛？ 唔係佢要 即刻拉好似 no drama 成嗰啲台都係咁樣即刻變咯。 佢規定咗你個樓底有幾高，你 低能咁， 你上邊就每隔幾遠有一個 sprinkler， 一定要有。同埋規定所有門都要有幾款， 看看有幾 多？係幾年咯？你舊嗰啲唔使嘅，你房屋條例真係好易執啊！係個 land use 難搞啫嘛。 land use 係啊，因為其實佢冇一個好清晰嘅定義。譬如之前Dan Six 咪有單新聞，咪係嗰個長藏屍嘅。咁啊 ，Dan Six 都係工廈咁本身。咁但係然之後咧，地政總署走嚟即係 check。呢、這個 Dan Six 喺荃灣呢個工廈咧，其實有其他單位係真係用咗嚟做啲咁嘅文娛康樂用途嘅。咁佢就話：喂，呢個地方係愛嚟做倉嘅、哦，你有張 sofa 喺度，所以就唔係倉啦。咁到底要有啲乜嘢喺度先至係倉咧 ？sofa 係咯。 咁嗰個地政總署嗰個人員即係走上嚟查嗰個 inspector， 佢又答唔到嗰個租户喎、哦。即係總之，我覺得你唔係倉，你就唔係倉。即係有好多呢啲不明文嘅規定咧，就去令到你覺得，喂，咁到底點樣先為之違反咗個 land use 咧？咁啊，有啲即係有啲做電影製作嘅，或者係攝影嘅，咁佢都亦都反映咗就係、是，喂，呢、這個 land use 呢個問題係其實好需要喺執法啦，或者代表業界利益嘅立法 會。而阿馬生做嗰啲 消失咗咯， 唔係有冇承諾過先？ 佢，你覺得佢會係佢啲咁嘅人咩？佢承諾咗你都唔信啦、 啊。你咁樣講一講，我淨係諗翻啊，馬生對上好似正光寫咗啲乜撚嘢咧？好似 真係有正光嘅咩？佢 咁有，我收過。 你收過？ 我肯定收過，但我唔知佢寫乜撚。呢個係問題大。 嗱，佢有冇寫嘢同 我肯定嗰張嘢係啦，我肯定嗰張字有字，但係問題睇完都唔知佢講乜鳩。 即係每隻字都識擺埋，係 啦， 明啦。 個問題就喺呢度啦。 咁你咪收到佢四年工作報告嗰本書咯？ 暫時未有。 诶， 点解啊？ 我收唔到未？我收唔到住喎。 竟然， 登记选民嗰张纸就 我收到咯。 系咯，你系咪噶你？ 我收唔到，我暂时未收到。 佢放弃咗你啦， 俾人搣咗柴啦，你已经即系你已经唔系选民啦。 我有选举事务处封信， 所以我先 verify 咗。 我仲系选民嚟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 你上次投票投咗对家咯，好明显。 我梗系投对家啦， 投票不记名喎。 你记唔记得上次有边个出嚟选啊？ 惊。 你咁上次系边个选？ 体育员咯， 乜嘢啊？ 咩？ 如果俾上届出嚟选，我听到真系佢一个莫大嘅侮辱啊 ，Donna 姐。 咦，死啦！对唔住边位啊？ 佢姓周嘅， 佢姓周嘅。仲有嘅上届有三个， 系啦， 仲有两个嘅， 系咩？ 得出三烧噶， 跳舞嘅好叻噶，舞蹈员嚟噶， 系 跳饭碗舞嗰个咧。 我头姓周嘅， 我就系跳个大妈舞咯。 你啊，冇提啦，冇提啦。喂，咁但係業界有冇曾經何時就住呢啲問題，真係走去質詢啊馬逢國？馬逢國嗰個 office 喺邊度咧？係咪要衝上去屌實嘅咧？ 同埋體育咧，體育係咪好即係好中意佢噶？ 以我所知，或者以我哋即係今次會見一啲體育嘅朋友就唔係咯。应该话， 喂，有啲意外呢、這个答案就唔系咯， 意外跌低、啊。 喂，甚至乎去到一个程度系未听过一个体育界嘅朋友系话佢帮 做得 好支持咁样嘅。 系咪、哦、因为嗰个启德嗰个运动咩？嗰、那个 唔止，唔止，即系唔止样。 应该系啲议题嘅。 各式各樣啦，即係覺得佢好似冇做過嘢咁咯。 但係咪真係 嗰啲即係春茗都唔去嗰啲咁？ 唔係啊，我有，我見過喎、啊。 你嗰個啫，我知道 我 你嗰個有啦、 啊。幾位咯、啊？ 唔 係， 不過只要持平啲咁睇，咁你覺得香港體育係咪發展得好好啊？ 唔係咯。 咁咪咯。即係有，其實有好多方面嘅嘢可以做嘅，即係我哋唔可以就係，即係其實我哋香港運動員好努力嘅， 但都有好多金牌嘅，咁又好似係咪有？因為 你唔可能將呢樣嘢還量化去金牌嗰度噶嘛？ 成日接機噶嘛佢， 好似都冇 嘅，係咯， 唔係好覺喎，冇喎， 接機嗰個係特首係咪啊？ 特首系唔会接机嘅、 啊，有啲政府官员 送机嘅啫， 你唔掂， 送个女去 送行李嘅啫嘛，打电话啊嘛， 点打电话喺机场出面嘅嘛，大佬啊， 包庇嗰个人起咗浴室喺个 office 度嗰啲嘢 嘅 啫嘛， 系嘅， 系咯，咁唔同嘅界别，你其实又觉得唔同界别嘅选民最需要啲咩嘢咧？有冇做过少少功课咧？ 哇！ 咁快講， 係咯，佢咁快講呢啲， 佢功課真係， 咪係咯。 因為我唔知啊。譬如嗱，呢、這個就住你頭先講嗰樣嘢，譬如你話一啲真係會喺宮下裏面租一個地方嚟排戲啊，又或者去排練啊，又或者演出啊，又或者係啲 band 仔，老老實實。最緊要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究竟嗰班人可唔可以有一個 subsidize 嘅一個優惠？譬如我去租某啲地方嘅時候，政府可以俾一啲 subsidize 我，又或者政府可以俾啲場地我可以平到，即係平啲去租到個地方嘅。曾經何時喺嗰度叫做石結尾嗰度，咪有個咩賽馬會藝術咩 JCC？ 有冇去過嗰個地方啊？ 有，我開 睇 show 嘅， 成日都去睇 show 嘅。我記得我開嘅時候咧， 花嘅玻璃冧就跌咗落嚟， 嗰鑊就大啦。係 啊， 啱啱開嘅時候咧，我係記得我去過一輪，係唔知做 band show 定係唔知做咩嘢嘅。但係老老實實喎，嗰堆嘢咧好似越嚟越冇乜氣息，又或者冇乜人去，又或者冇乜人理喎。呢一樣嘢係咪真係可以去喺界別裏面喂醖釀一啲訴求？ 寫低問咁多嘢， 衝 唔係我 sorry， 我逐點回應先。 我問得太過仔細。 唔係啊，唔係啊，你係有啲 好認真 嘅。撈到嗱，因為我咁嚟講緊幾樣嘢嘅。 係啊， JCCAC 係，我都可以。 呢個係浸會嘅 project 嚟㗎，有時有份做嘅。 咁啊，首先講工廈先啦，因為其實你頭先講話工廈或者即係用呢個例子先啦。工廈譬如話最即係 Hidden Agenda 啦，大家都知道，即係嗰個 Live House 啦。就喺、是、即都係工廈咁樣啦。咁佢咧就最近就收過幾鑊呢個地政嗰啲信嘅，即都係話佢即係唔知乜嘢唔係啦，違反用途啊，或者總之有啲嘢唔啱啦，咁樣就搞到佢哋咧即係提心吊膽，同埋即係每一次咧即係收到風有人嚟咧，佢就即刻，好似頭先講啦，變形金剛啊，即刻扮火倉咁樣嗰啲咧，咁就要 落閘咪得咯。 咁又唔得，你佢要俾佢 遲早有一日要嘅， 即係你要俾佢入嚟 inspect 噶嘛。咁但係你要即係佢就要做好多嘢去令到佢嗰個牆望落去係符合咗嗰個用途咁樣啦，咁佢哋收好多嘅，咁但係其實而家有兩樣嘢做緊啦，即係工廈咧，其實兩個範疇。我先有講就係話，第一個就係嗰、那個即係 land use 啦，嗰個係屬於即係城規會嗰樣嘢嚟嘅，即係佢個城規會喺嗰個地方嗰、那個 area 嗰度係屬於咩用途。第二就係第二就係頭先講話地政嗰部分，即係你符唔符合嗰啲消防條例啊、乜條例啊嗰啲咁樣嘅嘢。咁而家有樣嘢做緊嘅咧，就係、是、其實阿陳茂波喺網市講過嘅，咁亦都做緊，就係話即係有一啲咧放寬嗰個工廈嗰個 land use 嗰個用途，將一啲所謂叫藝術工作室就變成咗咧可以納入呢個城規嗰個範圍，即係話你如果做某一啲嘢嘅，可能係但佢都有限嘅，即係佢唔係話所有嘢，譬如你話做一個 exhibition 啊，或者做一個咁樣嘅 gallery 嗰啲就可以算，或者你做一啲 workshop 仔都算，但係 band 房算唔算咧？唔知道要問，即係呢啲咁樣好多有啲好多灰色位嘅。咁但係 anyway， 即係話有一啲嘢係做緊咧，就話啊叫做啊擴闊嗰、那個即係 land use 許可個 land use 啦，咁樣變咗你喺個工廈裏面做一個即係譬如藝術工作室咧，咁就唔算係違反嗰、那個即係城規嗰一部分啦。咁呢一個即係解決中啦。咁但係地政嗰度未解決嘅，即係始終嗰一部分，始終你都係要符合翻嗰啲各式各樣嘅條例啊咁樣啦。咁如果喺我諗，如果你話喺工廈呢啲藝術家、band 仔各式各樣即係做創作嘅人，佢哋最需要係乜嘢咧？起碼即係頭先講，如果有個地方俾佢哋平租，當然好啦。咁但係我哋即係見到香港即係個土地嘅問題，覓地起樓都好困難啦，仲話唔知點起呢啲咁樣嘢會有啲難啦。咁變咗。如果佢喺翻個工廈裏面咧，佢都想希望，譬如話地政嗰部分可以放寬， 即係放寬啲咧，嗰啲人租地方亦都易啲，咁即係負擔冇咁重咧，基本上解決到另外一部分嘅問題。 係啦，咁變咗暫時佢都可以即係喂繼續 stay 喺工廈，可以安心咁樣做先啦。咁但係有一個問題，都係真係好不幸地就係最近就發生咗呢個大火，係工廈嘅大火嚇，咁變咗咧。而家就反而仲收得好緊添，消防嗰一部分，即係嗰啲即係政府成日都話要巡查嗰啲啊，成或者舊嗰啲樓灑水冇灑水嗰啲係咪要改啊？呢啲各式各樣咧，就令到咧本來諗住啊地政嗰一 part 會唔會即係可以放寬少少咧，突然間而家反而收緊啦，咁變咗其實對佢哋嚟講係都幾大鑊嘅。 好坦白講，即係經過呢件事咧，我覺得普遍我喺網上面睇到嘅資訊咧，係好多人都覺得呢啲嘢更加都要管，但問題嗰班人就睇唔到另外一個方面，就係話你管咗會為幾多人帶嚟一啲更加唔方便， 又或者好坦白講，你試下如果租個倉入面又有冷氣有灑水系統，你要報呢樣報嗰樣嘅時候，你到時擺雜物嗰、那個 cost 就唔係五六百蚊，可能係五六千蚊。問題就係話你究竟影響到幾多人，同埋就係話真係個條例出咗嚟嘅時候，有幾多個人真係會去睇咧？咁啊，馬生係唔會理呢啲嘢㗎。即係呢啲嘢係真係， 佢唔會幫佢哋咯。 佢唔會幫佢哋。 我覺得一路以嚟，即係我作為從業員去睇，即係我入咗行都六七年啦。係。咁我覺得一路聽翻嚟嘅消息就係大家喺度呻， 呻嘅太多啦。 由唔同嘅相對地環境好少少嘅所謂工廈，新式啲嘅工廈，或者單棟樓嗰度做一啲藝術創作室。然後因為即係香港一路奉行高地價政策，一路啲樓價有升冇跌，咁有一段好長嘅時期係真係冇跌過嘅。咁大家搬啦，搬去一啲環境比較差嘅工廈，然後就開始面對呢啲所謂學識咩叫土地用途，學識呢個地政同埋消防條例各種嘅周旋，然之後就出現活化工廈。活化工廈之後又到頭先我哋講過好多例子啦，然之後講可能規劃啊、地政處啊咁樣唔同嘅嘢。其實好多時當我哋可能你會聽到麥逢國會講，可能陳茂波佢嘢，但係喺網址上面寫嘅嘢咧，佢都會攞嚟。话系呢个系我有去倾噶咁样，诸如此类嘅嘢， 成功争取。 好重要嘅就系你唔好搞我哋已经好好噶啦，我都唔求你帮我。 佢嘅各位系监你啊，唔系佢唔搞你，你完全理解错咗。 即系真系成个政府嘅政策，到底佢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佢喺个议会里面，佢应该系帮我哋去睇嗰啲政策，到底有冇点样影响我哋从业员嗰个生计，同埋嗰个成个营商嘅环境啊？如果呢个系产业嘅话。咁但係呢樣嘢就係一路以嚟見到政府政策不停咁去趕住你嘅活化工廈嗰啲工廈變酒店囉，一變酒店咁你租唔起又再走啦，走完之後又有唔同嘅條例出現啦。咁到底譬如好似頭先地政嗰個例子係攞返嚟講，咁到底點先為之符合嗰個係一個貨倉嘅用途呢？點樣變形金剛先至叫變到型呢？其實有好多呢啲問題係真係難聽啲講，我都唔求你幫我，你唔好搞鬼我就算啦。 真系冇人帮咯，我觉得。即系头先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赛马会咩体育咩中心嗰度啦。其实我听翻嚟嘅嘢系好 underuse 嘅嗰度。即系例如系咩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因为我个经验就系话，喂，嗰度搞艺术嘅，你搞啲 band show 或者搞啲音乐节目嘅时候咧，系咪可以放宽啲个噪音标准？又或者好坦白讲，又系头先个问题，你管理处唔好嚟搞我，顶你个肺！问题就系话喺嗰度，如果而家好似人搞 band show 咧，佢都要求你 unplug 嘅，最好唔好有鼓啦，有吉他最好 unplug 啦，最好唔好播 M 啦，屌不唔开啦，契弟 系咯？ 喂，嗰笪地方系做艺术嘅，问题就系话。管理一啲艺术场地，本身佢只系管理公司，佢都唔明白什么叫做 performing arts。你政府点可以容让一个表演艺术嘅地方，揾一个唔识艺术嘅中介人嚟管理嗰个地方呢？仲有一个问题，唔知阿周博贤有冇听过柴湾艺术中心啊？那个又系一个好 underuse 嘅地方嚟。系啊，我又系咁唔好彩，又系去做过嘢，我顶佢肺。大概嘅意思系，你要去租嗰笪地方，即系譬如佢有个剧场啦，剧场系最 underuse 噶啦。佢当然佢讲俾我听就话，fully book 啊，点点点，其实就俾我拆穿咗，梗系唔 Q 系啦。问题就话嗰笪地方唔系难 book， 问题就系好贵啊，大佬。你如果有一笪地方，你系平时 underuse 嘅时候，你系咪可以喺 underuse 嘅地方，即系嗱，譬如我唔系话你要俾一啲团体或者可以减租，喺一啲最 PR 嘅时段，即系礼拜六日夜晚吓、开 show 嘅时间，永远都系咁贵噶啦，我唔介意，即系嗰啲地，即系嗰啲时段系要 bid 嘅，因为大家攞嗰段时段做生意啊嘛。问题就系话，好坦白讲，一至五系嘛，晏昼一点至四点，你都爱养蚊嘅啫。你仲要衰到就係話嗰個地方係冇得生冷氣啊！喂，使唔使電費啊？好似要㗎喎。咁個問題就係話，你嗰個地方 underuse 嘅時候，你係咪應該 promote 多啲嘢可以去做？例如係嘛，譬如開放嘅免費同一啲團體去合辦一啲 workshop 俾你哋用。個問題就係而家笪地方係根本冇係冇人去啊嘛，唔係柴灣特別吊腳，而係話柴灣嗰笪地方就根本吸引唔到一啲真係會去做嘢嘅人。我有個 incentive 去啊。根本我唔知道有一个地方，同埋就係话唔知你有冇去过周博言，我谂你又知上面有个好 Q 靓嘅 console 啊，录音室啊，有一堆架撑㗎喎，佢好平㗎喎。例如大概係几平呢，我冇记错租个 vocal booth 录音呢好似係唔知200蚊，个 control room 係400蚊，係啲咁嘅价位㗎。问题就係话啊，原来好多人呢都唔知点解。 三次人嚟 唔系我自己有，但系佢竟然平过我， 佢梗系平， 我租出， 佢梗系平过你啦。 啦，但最紧要嗰个地方其实老实就音又好嘅，acoustic 系好好嘅，因为佢冚唪唥 dead room 嚟嘅，吸晒音嘅。问题就系话啊，佢宁愿喺度养老鼠咯，唔会平租俾你嘅。同埋就系话，我哪怕你一间学校去，即系譬如有啲学校，我想录一只唱片，然后将我 project 喺度做，我一次过可能喺度要录二十个钟嘅。佢就死命要計曬你二十個鐘，佢永遠都唔會俾 offer 你嘅、即係喂商業錄音室點可以做呢樣嘢㗎？你一個 project 俾我，我計翻個 discount 俾你，梗係咁㗎啦。問題就係話，真係政府有好多呢啲公共資源咧， 係啊，喺度見緊 client 咁樣， 見緊 client 咁樣，係投訴 喺呢個區嚟㗎， 耳辦 喂大佬， 耳辦 呢係 咁岌頭， 呢係認真嘢嚟㗎，呢真係認真嘢嚟㗎，係咯。 你問得太多問題。 咁唔係啲俾子彈你呀、啊、大佬唉我呢個角色真係好難做係咪 係囉真係 唔認真嘅時候就唔認真唔認真嘅時候嘩問咁多㗎你 我會覺得好多喺呢個界別嘅人都會真係好要求一樣嘢我希望嗰個人唔係淨係坐喺立法會裏面扮開會我希望嗰個人我係見得到佢聽我講嘢就得啦 嗯 同埋佢真係要係業界囉 唔係我諗即係剛才講嗰啲呢都係一個即係其實好多時都係有啲即所謂 policy 嘅問題，因為我最近都有睇嗰條片咧，真係阿鐘樹根咧，佢都好關心呢啲嘢嘅。原來咁佢都佢都有講，係啊，唔知點解係 阿 Charles 係啊，即係佢都有講就係話好多時都唔係話即係純粹係即係錢啊，俾錢俾資源你嘅問題，而係嗰個政策問題。咁你頭先講我即係你話某啲場地係咪某啲時段可以彈性啲，可以譬如話你話晏晝嗰啲時間嘅，反正都冇人 book 啦，係咪可以平啲俾人咧？再 promote 呢一個叫做呢、這個叫咩咧 ？Early bird 啊，係啊 ，early bird offer 或 early dinner 咁樣啦，叫 early dinner 嘅，即係晏晝冇即係或者 tea time offer 咯， 咩 dinner before opera 啊， 烏蠅時間咁樣一類咁樣嘅嘢，咁其實係可以做，咁但係咧唔覺得。政府又做呢啲任何嘅嘢啦，又或者唔係好覺得有議員去提出 ，exactly 咁樣去可以咁樣做。其實呢一種情況呢亦都唔單止係呢啲即係藝術嘅場地係咁樣嘅，體育場地都係咁樣。即係譬如話譬如體育界，你頭先講話佢哋其中有一啲嘅即係佢哋想要啲乜嘢咧？譬如話真係球隊咁樣啦，佢想練波其實都冇時間。譬如香港嘅職業球隊咁樣。或者赤即係港超聯嗰啲，佢哋其實係得兩隊有主場嘅啫，其他嗰啲係其實都要 book 出面 book 場嘅。咁、但係你之後咗 book 場或者點樣咧，你其實係要同市民爭嘅。你係冇即係，但係其實你又譬如話又係啦，譬如日頭咁樣，可能其實都冇乜人 book 噶啦。咁係咪日頭可以俾呢啲球隊可以有個優先咁樣咧？即係如果你係想話即係發展香港嘅體育、發展香港嘅足球咁樣，其實係咪可能會有即係俾一個即係可能優先嘅次序俾佢哋？不過係貴啲，可能係貴啲。 因為我星期六係去九龍城打羽毛球噶嘛，佢就成日嗰度八個場，佢就次次間咗四個場就 咁咪係咯？呢、這個咪 就俾人哋練波， 就係發咗俾啲體育會啊， 騎嚟咯， 錯配咯， 係咯，呢咪錯配咯，即係有啲 市民就成日逼嚟逼去嗰啲。 有一啲嘅場地就 要衰到咧， 有呢個場地咧，譬如足球嗰啲就 book 唔到場喎、啊， 係咯。 咁如果足即係你變咗，你究竟你係夠你係想去推動邊一樣嘢先？ 唔係嗰四即係八個羽毛球場，有四個俾咗啲唔知乜嘢攔開咗練波啦。跟住嗰四個場咧就係俾啲教練咧 book 咗我嚟教波。 哦， 係 啊。 咁所以我哋呢啲普通市民咪就好難執咯。 而佢點解會即係可能係教練去 book 咗咧？就可能佢用一個球會嘅名義去 book 咯。 係啦。 嚇、啊，又快啲噶。 Exactly。 咁市民 book 咩？ 市民你就係 book 佢哋 book 嗰啲時間咯， 冇八個場 book 曬咯， 冇噶啦咁樣。 咪就係話即係當中嗰個錯配同埋即係你真係 policy 嘅問題。 同埋呢幾年仲衰，佢每隔一兩年咧就有個 offer summer 咧，即係夏天咧，佢有一個月哇免費俾你啲市民享用呢啲康樂設施啊，又話俾你聽推廣體育啊。問題就係話你嗰陣時所謂叫唔使錢俾其他市民享用，你就更加影響到真係會俾錢 regular 做運動嘅人，你更加時間係冇得享用，因為你已經將呢個 offer 開放俾全部人，仲要呢個 offer 係唔使錢或者一個好平嘅錢嘛。喂，咁大佬，咁即係話真係對嗰樣嘢設施有需要嘅人，反而就唔使 book， 就係啲人 book 咗去炒。 係啊，黃牛都係好嚴重嘅。 喂，仲屙不甩，大佬。 系啊，如果羽毛 呢個界別， 有啲阿婆真係喺度執雞，即係有得賣噶。 即係我覺得呢個界別咧，有嘅問題係真係多啲。 其實呢一類嘅，即係你頭先講呢一類場地嗰啲錯配啊，點樣即係應該想用嗰啲人就 book 唔到啊？呢類咁樣嘅問題咧，其實聽唔少嘅。但係我估都係嗰樣嘢啦。冇你頭先講，我好啱就係話，好似冇乜人聽。 呢啲咁樣嘅苦水，亦都冇乜人去將呢啲苦水即係轉達。同咗政府一個橋梁， 即係以我頭先嘅台詞，我起碼都 book 個馬逢國喺我前面，起碼都掉佢五分鐘先啦。 你快約見佢啦咁樣， 我都唔知約佢， 俾個 email 嚟係 咪？唉、哎，真係我真係要查翻唔得喎，但係我對嗰個人冇乜好感，真係老老實實， 冇計啊！咁你而家得佢啫嘛， 我希望下屆有更加多可以 electable 嘅人去選啊嘛。应该咁样讲啊嘛， 你睇下九月四号咯，吓九月四号记住投票。 唔系原先我系希望黄秋生嘅，因为好似唔知早两年佢曾经有时提议过，自己都可能觉得佢都有兴趣噶嘛。嗯、但系就唉，我唔知啦，我谂佢系忙啲啦。 佢可能喺电影业食咗一年白果之后，唔敢再讲呢样嘢啦。 我唔敢讲啊！你都几唔怕得罪人嘅。 佢而家都系拍剧嘅啫，同埋搞舞台剧嘅。 据我所知，佢系凉粉嚟嘅，转头翻嚟。